变得敏感脆弱，开始不像平常的我，担心被识破。爱的故事版本很多，我不愿是悲伤的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个时段最后一首作品是李泉范晓萱演唱的《流浪狗》。 那天我在有那么多狗的情况下把你带回了家，当然爱你爱的是手，你也就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车往那都跟我走，晚上还跟我分享一个枕头，我给你掏耳朵，剩下喷香水，带你去旅游，跟我出去浪个头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每天等我回家后和我握手，左手换右手，右手换左手， 左手换右手， 下不来得太快，让我热昏了头。我以为就这样能够活天长地久， 爱太享受。

说我像梦，无缘又不近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想你，总是看不清，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。